是春天，我却感到绝望。夏天来临了，我还是看不见阳光。秋天的落叶将往事都埋藏，准备好冬天将你的一切都遗忘。我的爱情已折断了翅膀，无法继续飞翔，在风里飘飘荡。 世界，祝福我们所有一切。